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农历4月24，北京晴，3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出版， 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航程第二篇繁荣之路。 钱其琛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59次主席会议， 张高丽将出席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第20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开幕式。 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贺电。 王毅会见韩国总统特使李海赞。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号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一带一路新航程，今天播出第二篇繁荣之路，采制央广记者张绵绵、杜西蒙、刘飞、刘思强。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主席指出，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产业是经济之本。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鸿斌在白俄罗斯建立的中白工业园举例说， 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园区啊，必将成为搭建起东西方友好合作的一个桥梁，它也一定是全球各国的企业啊，在白俄罗斯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不仅要解决钱从哪儿来，更要实现精准投放。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部长班邦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私人部门的参与， PPP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政府还是应该呢不断的确保这个项目是可行的，不仅仅要看贷款和债务融资，许多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股权融资比债务融资更必要。 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中巴经济走廊特使扎法尔介绍，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使巴基斯坦1500万人受益。 巴基斯坦和中巴原来的合作也很密切，这次呢，中巴经济走廊你要一带一预料，我们指定了一个将来到2025年各个领域方面的合作的一个整体规划。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一带一路”注入中国动力。四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号22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其琛同志，横幅下方是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钱其琛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钱其琛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钱其琛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8号下午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9次主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有关人事事项草案，上述草案将提请第21次常委会议审议。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将于6月下旬在京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会议原则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会议强调，研究制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既是推进政协协商议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是对12届全国政协履职实践的总结，为今后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新华社消息，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第20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将于5月22号到6月1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出席5月23号举行的开幕式并致辞。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发出贺电，称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丰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经过近20年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天然气水合物勘察开发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掌握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标志性成就，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央广记者郭翔宇、刘飞报道。昨天，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可燃冰是目前世界公认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未来替代能源，它占用体积小，能量密度高。如果说一辆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一次加100升天然气能跑300公里的话，那么加入相同体积的可燃冰，这辆车就能跑50000公里。据预测，全球可燃冰资源量超过21000万亿立方，相当于全球已发现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2倍以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水合物室主任、试采工程实施项目负责人陆静安介绍， 光南海这1000亿吨的流当量的水合物，如果开发出来，它能够够我们国家使用178年。 从5月10号起，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我国南海神湖海域开采，实现连续8天稳定产气，已累计产出超12万立方米、甲烷含量高达99.5%的天然气。 由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直19翼出口型武装直升机昨天上午在哈尔滨哈飞机场首飞，这标志着国产直升机走出去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央广记者郭淼、毛更伟、乔仁慧报道。 现在进行的是前飞，速度每秒10米。 上午9:30，在5-6级大风下，五支19翼直升机开始升空，12分钟的时间里，漂亮地完成了近地面左右侧飞、前飞、回转、平飞、左右转弯、增速等动作。直19翼空机最大起飞重量只有4250千克，在巡航速度、爬升率、使用升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航空工业哈飞副总设计师李生伟介绍说，虽然五直19翼最大起飞重量小，但是威力更是超乎想象。 主要可以挂载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火箭弹和航空机枪，主要可以进行攻击地面的装甲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直十九翼直升机具有良好的高温高原性能以及防沙能力，可在全天候复杂战场环境和野战保障条件下执行各种任务。 界面都按照那个出口的要求做成了英文界面，这是这款武装之一，它是完全按照抗坠毁设计的，抗坠毁座椅上装的防弹装甲，油箱也是抗坠毁自密封的，起落架它就是一个抗坠毁吸能的起落架，它可以吸收大部分的能量，保证机体的完好。 甘肃核心科研机构打造发展平台，让科学家们有动力扎根西部，创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央广记者孟永辉、焦健、潘毅报道。 6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彪，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博士生导师，作为草业领域里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带领团队研究出了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合理利用与改良草地的技术体系，为国家新增产值65亿元。 我把这个生活和这个待遇看得比较淡，驱动我们的实际上就是责任感，就是事业心。 和南志彪的经历相类似，科研人员的代代传承成为兰州大学的特色。兰州大学的学子们也具有浓郁的西部情节，2010年以来的毕业生中，选择了到西部就业的占总数的53%。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只有一街之隔。今年不到40岁的吴通华研究员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被中科院西北研究院以百人计划人才项目引进。他永远记得初到兰州的感受。 火车一过西安的话，我看慌突突的，我心一下哇凉哇凉的，然后当时还有点受不了。 如今吴通华所在的团队建设了国际上最完善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监测网络，面对发达地区科研单位的邀请，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这个平台还是能做点事儿，这么年轻的好像闲不下来。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副院长张怀刚说， 有这个平台以后啊，要有一个一支队伍，他一个人再可以有事可干，要有项目，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能够把人才留住。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今天请听第二篇，借来的烘干机，采自央广记者白杰哥。 清晨，余山村在雨声中醒来，山间笼着雾气，这样的气候适合茶叶生长，但是因为运输不方便，本地又没有加工能力，以往余山村是年年栽茶，年年不见茶。村民田义祥家的茶叶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这是余山村前山唯一的一家茶叶加工厂，有一台杀青机、3台揉捻机和3台炒干机，炒干速度慢，机器忙不过来，揉捻之后的茶叶要堆在地上等待，儿子田方胜也没有办法。 我老妈年事急，我今晚上没睡觉。 那等于是24小时的运转， 对 呀，才能够把这个收来的。 是这个设备是不停的，搞不过来，就是24小时加工的。 烘干不及时的茶叶会变色，影响品质。田方胜希望能有一台烘干机，把揉捻之后的茶叶先烘到半干，再炒干，提高效率。附近走马镇的新农公司听余山村的驻村干部说起老田的困难，愿意免费帮他家定制一台茶叶烘干机。昨天中午，一辆大货车开进余山村，茶叶烘干机送来了。等到半个月之后，今年第二茬的茶叶开采就能派上用场。老田家的加工厂采取合作社的模式，今年头茬茶叶产出14000多斤成品，老田统一按市场价收购了60000多斤鲜茶叶，准备在下半年根据实际利润对卖鲜茶叶给他的贫困户每斤返还5分到1毛钱。新农公司的福总认为，这样收购价一视同仁，避免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比较和争议，之后返利又能够让帮扶的资金更集中。 贫困户年底了，拿着这笔钱，他还有一个盘算，有一个理财的计划嘛。是 在余山村，像这样大企业帮扶合作社，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的方式，还将在养蜂等行业推广。 农业部表示，将建设一批茶叶生产优势区，打造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标志性茶叶品牌，重点维护小农户利益。央广记者沈静文、李佳，杭州报道。 2016年，我国茶园面积达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种植规模居世界第一。尽管如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坦言，茶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问题仍然存在。下一步， 农业部将着力解决茶叶品牌影响力不足的问题。 当前重点是制定并推行一批茶叶质量国际标准，共同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要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使茶农、加工商、贸易商形成命运共同体，让茶农分享茶产业发展的成果。 央广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实施方案针对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明确了内外联动、点面结合、上下协同的工作思路。一方面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立足当前，聚焦现实问题，重点突破，尽快见效。2017年12月底前，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一些涉及面宽、应用广泛的重要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2018年6月底前，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浙江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新型居住证制度。到今年年底，新型居住证发放将超过1000万张。央广记者张国亮报道。 郝二钊7年前从河南来到浙江德兴一家工厂做保安。2年前，工厂统一为他们办理了居住证，成功申请到了2室1厅的公租房，孩子也可以和当地儿童一样就近入学。 啊，有了个居住证以后，你就划到跟本地人没什么区别。划片你划到哪里去读书，就是跟本地居民是享受同样的待遇。 浙江省流动人口多达2600多万，位居全国第二。2009年开始，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居住证制度。2016年全面推行二代RC卡式居住证。新版居住证纳入行政管理、公共服务、金融服务、商业应用、企业管理等五大方面的功能，给外来人口以同等待遇和更多便利，大大提升外来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新型居住证制度已经成为浙江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浙江省公安厅治安监督管理总队长阮文广介绍，目前浙江全省已经发放新型居住证200多万张，到年底将发放超过1000万张， 让这个卡的含金量越来越大，这就体现对流动人口服务关爱。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今天请听报道：吴晨破解癌症密码的80后。采制央广记者车丽。 吴晨，80后青年千人计划学者，专注破译食管癌等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基因密码。为获得更多患者的基因标本，并掌握跟踪其治疗情况，吴晨每月至少3-4次带学生赴河南、山西等食管癌高发区，赶早5点的火车出发，经常成为家常便饭。 很多患者我们就找不到了，那我们可能就已经随访了他5年10年了，但是到最后就不知道他的最终的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患者最终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病人放弃，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每一个患者，并不仅仅是食道癌，是每一个肿瘤的患者，他手上都有一张他自己的基因图谱。那我们就知道，临床医生可以通过他基因组的大数据来看到他到底哪些基因发生了变化，而给他进行精准的一个治疗。而且我相信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而且很快也会达到。 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一腔大爱教书育人，请听《把一切献给祖国》下篇：以德施教，甘为人梯。采制央广记者刘媛媛、于中涛，吉林台记者赵梦秋。 黄大年深受同事和学生爱戴，同事王玉涵说，他就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假如说中午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他就会把所有的学生都招到我的办公室去，我要给他们讲东西。 学生马国庆： 黄老师从零起步把这个项目利用大概4-5年的时间，就真正做到了一个跟国际上的顶尖的一些软件相匹敌的一个系统。 回国7年，黄大年培养了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给每位学生建立档案，个性化培养。他担任首批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自掏腰包给学生买电脑。2010年，跟随黄大年老师从本科读到博士的周文月， 正好我们有一门课叫数学物理方程，那我们没有笔记本运行啊，黄老师就出钱给我们班每个同学都买了一台笔记本，大家都非常高兴，真是欢呼雀跃。 黄大年用慈父般的爱呵护学生成长，驻守于平。 所有的人都欠黄老师一声感谢，我们都是在享受他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一切。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大年是我认识的所有的科学家里边，对中国、对中国人的事业、对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具有极其强烈的报国热情。改革开放以后，归国科学家的典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叶城二牧场三连连长刘前东，坚守深山巡逻护边发展经济，被人誉为“亚克系连长”。央广记者张孝成、兵团台记者金富生、向华报道。 刘前东是兵团二代，十多年前父亲劝说他告别繁华县城，来到二牧场放牧种地。2013年9月，一纸调令，刘前东只身前往三连。病重的父亲叮嘱，到了三连，就算到了前线，一定要坚守住。三连紧邻边境，56户维吾尔族牧工散居深山，牧业点之间只有羊肠小道。为摸清家底，刘前东徒步前往。 有的牧点远，毛驴都上不去，那你必须要徒手爬上去。你不爬上去，你就了解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不可能跟他们去交心。 逐户走访摸清了家底，刘前东意识到，地处边境，大山阻隔，人员分散。面对境外渗透，一定要强化国家意识戍边责任。新生儿落户，孩子上学，破损房屋修补，困难补贴核算，牧工大小事，刘前东牵挂心中，全力解决。党支部凝聚力由此增强。牧工阿尔肯买提托克提。 以前要交草仓费，一头牛100多块钱，刘连长协调减免了费用，我们信任他，愿意跟他一起干， 争取资金修建富民安居房，平整砂石路，组建合作社育肥牛羊，激励年轻人学技术，帮忙联系工作。短短3年，三连发生显著变化，人均收入翻了2番，达到14000元。牧工土训马尔提一名亲切地称呼刘前东亚克西连长。 跟着亚克西连长，我们心里踏实，愿意坚守这里放牧戍边。 新闻动车组，武警官兵继续扑救内蒙古纳吉林场森林大火，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上线运行，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规划编制全都完成，通五廊三地启动人才挂职交流，水稻侧身施肥技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请听报道。 截至18号下午1点，火场南线北线大部地区明火已经扑灭，扑灭火线49公里，清理烟点450多个，但火场东南线因为地势复杂，在局部大风的影响下火势加大，经直升机观测发现了4个新火头。大兴安岭森林支队紧急抽调1000多名兵力赶赴堵截。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副总队长朱宁丽表示， 扑火最佳时间是夜间和这个凌晨，因为风小，晚饭后进行步兵进行全面的扑打。 央广记者庞新航、温博智、李林、呼伦贝尔报道。 6月1号起，购买民用无人机的用户必须进行实名登记，此前购买的无人机也必须在8月31号前完成登记。注册系统已于昨天下午正式上线运行。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说，对于无人机的管理将继续推进。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民航局就已经开始做了3个事儿。第一个就是电子围栏，国家统一发布数据，哪个地方不能去，由生产飞控的厂商把这个数据下载植入在自己的飞控里面。第二个就是身份识别，第三个就是实名认证，有序这个产业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央广记者周一帆北京报道。 河北省政府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廊坊经贸洽谈会上发布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张家口赛区筹备最新进展。河北省冬奥办主任李璞说，目前已经编制形成了张家口赛区规划体系， 共计17个规划，包括张家口赛区综合交通、水电气信、奥运安保等10个专项规划，还有冬奥会场馆规划、太子城冬奥核心区、冰雪小镇控制性详规等7个分区规划。特别是把古杨树场馆群和太子城冰雪小镇作为标志性工程，面向全球招标规划设计方案，以评选出优胜方案。 央广记者杜震廊坊报道。 本次挂职交流，三地将各选派6名干部参加，首批干部挂职为期1年，半年轮换一次就职地区。来自河北廊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的大队长傅俊如，在原岗位工作期间主要从事扫黄打非、文化执法方面的工作，但从本周开始，他将到武清文广局挂职担任副局长。 武清区在公共文化管理方面 有一些非常好的做法，这个在我们廊坊暂时还没有，我们也会把这个经验呢也带回去。 2016年，三地联合启动了通五廊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已经实现了三地间人才引进、互融互通、人才评价、互认互准等工作，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样板。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报道。 水稻侧身施肥促进黑龙江农民增产增收， 用侧身施肥和常规施肥它俩进行比较，一亩地增产50公斤以上，增收120。 中化化肥黑龙江分公司农化服务部经理丁亮穿着水鞋站在稻田里，向农户介绍侧身施肥的比较优势。除了增产增收，侧身施肥还能有效避免常规施肥排水造成的面源污染。 因为我们是在插秧排水之后，插秧的同时再进行施肥，所以说这个排的时候这个水里面它是没有肥料的。 中化化肥在黑龙江15个农场进行了2年的田间实验。丁亮认为，侧身施肥是水稻生产的一次革命性技术改变，解决了施肥量偏大、利用率偏低的难题，已经可以大规模推广。 采用这种施肥方式，我们能够节约20%的肥料，这很符合国家提出的一控两减三基本和到2020年化肥零增长这种要求。 央广记者池松、建三江报道。 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出版发行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着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读者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中央和国家机关系列法治讲座第二讲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做了民法、民法典和民法总则的专题报告。 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韩国总统特使李海赞，双方就中韩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央广记者刘慧民、李思墨报道。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巨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但去年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不应有的挫折，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当前啊，中韩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希望韩国的新政府能够正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确实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推动两国关系啊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我想这不仅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两国政府的应有的担当。 王毅全面阐述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韩方妥善解决中方的重大和合理关切。王毅还表示，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半岛核问题，坚定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李海赞表示，韩中互为重要邻国，韩中关系发展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韩方希望加强对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韩方意识到部署萨德给韩中互信和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充分理解中方的合理关切，愿以诚意寻找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 一辆红色小轿车18号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冲上人行道，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没有信息表明这是一起恐怖行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刘百轩、文琪，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